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61面啊，661面第四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从浑身命经啊，这一句经文，浑身命经见汉译。魏是康森凯的本子，做浑身金石啊，意思是一样的啊。无量寿经超越有云，第六识啊，名浑身，第八识呢曰金石。那么金石命金呢，皆第八阿赖耶，乃去后来先做主公者，故称命金。这是一个很高深的这些问题啊，我们要问宇宙啊从哪里来的，我从哪里来的啊，万物从哪里来的，这就讲到阿赖耶了啊。贤首过世，修华严奥旨，望经还原观，讲得很清楚。也很简单，不复杂。啊，用简单的文字就能够把这么大的问题啊写清楚了。实在是不容易。还原观一共有六段，前面三段是讲宇宙万有的来源，那后面三段偏重在修行啊，第四段是修四德，那是修行的总纲领。啊，末后两段五指六观，那是华严经修行的方法。啊，特别重要的是第四段，第四段就是84000法门，包括净土法门。他那是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你要是违背这个原则的话，你修行就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他告诉我们，宇宙确实像哲学里面的研究这个本体。一切法呢，都是从它生出来的。这个题有，但是我们没办法接触到。啊，它真有，真存在。它不是无，它也不是空。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，我们就八十来说吧。前面五十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 舌能尝，身能触，能接触，它不是物质，你接触不到。啊，它又不是精神现象。啊，精神现象我们可以思维，可以想象，它不是。啊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啊，所以我们心意识都接触不到。啊，所以科学跟哲学就变成有限了，有局限了。阿赖耶变现的范围，科学跟哲学都能接触到。为什么？它有现象，阿赖耶有相分，就是物质现象，有见分是精神现象，有自证分，有正自证，正自证分那是自然现象。啊，只要有现象，科学就有办法。啊，去探测它，因为它有自然现象，有精神现象，第六意识就能够有办法预言得到。啊，所以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它能生这三种现象，它本身没有这三种现象。啊，这是佛法最难理解的地方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大乘经里面佛说，佛常讲，唯真方知。只要你证得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什么人证得呢？每个人都可以证得。怎么证法？佛教我们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就证得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，分别执着就是前七识。啊，所以前这个八识不是真的，八识叫妄心，假的。不是真的，妄心能圆妄境啊！大乘经上常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虚妄的境界，妄心能圆得到，他都有办法。妄圆不到真，自信清净圆明体是真的。什么叫真？永恒不变。这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说阿赖耶是妄呢？阿赖耶是刹那生灭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读到了一句话，我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，叫不断之无。它确实是无，但是它不断。哎，就是一个接着就念头，弥勒菩萨讲念头一个接一个，前面念头没有了，后头又来了一个，所以说不断之无。为什么？那一念也是无，那一念你抓不住，马上就没有了。可是第二念的时候绝对不是第一念，第三念绝对不是第二念，可是它一个一个就像那个电影底片一样，一张一张的啊，不断之无啊，所有的现象啊，全是不断之物啊！只要有这三种现象啊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通通是不断之物啊！我们从读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 对这桩事情才真的搞明白了。那我们今天所差的，差在没有把这三样东西放下，执着放下。诸位要知道，执着放下，六道就没有了。你执着有没有放下？还有六道你没放下。执着真放下，六道就没有，就像做梦一样醒过来，梦中境界全没了。分别要是放下呢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这十法界的下面的时候，声闻缘觉没有了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你十法界的菩萨佛都没有了。这又是一个梦。这个梦醒过来了，是什么境界呢？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说实在话，是自己的十报庄严土。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是一不是二，自他不二啊。这是宇宙万有的真相啊。无量寿经抄有云，第六意识叫魂神。那我们这个一个人第六识是自己的分别，第七识是自己的执着，那第八识，第八识也叫藏识，含藏一切法的种子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的种子都在阿赖耶。阿赖耶是个仓库，阿赖耶是个资料室，里面含藏着什么呢？遍法界虚空界种子，好像是个大的资料库。这个资料库不是我一个人共有的专有的，是所有一切众生共有的，每一个人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资料统统收藏在里头。所以你要是见到第八识了，每一个人生生世世他所想这个祷告你全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共同的资料识。所以第八识叫显亮啊。第六、第十、第七是叫比量啊，不是显亮。前五识是显亮。我们眼睛看，看外面的境界相，是看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耳听的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音声。他们能接触到。但是我们今天对这现象里头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有执着。这个阿赖耶里头没有。阿赖耶没有分别没执着。第六第七识的时候缘不到外面。它是封闭的。它怎么分别外面境界呢？ 啊，譬如眼见色，眼是我们现在摄影机，啊，它确实对着外面真的眼睛，啊，它把相摄到里头去了，啊，摄进去之后啊，传送给第六识。啊，第六识的见分，原第六识的相分，啊，第六识相分从哪里来的？是外面五根传递给他的。啊，那第七识的执着，他又传送给第七识。第七识的见分，原第七识的相分，怎么回事情？啊，我们现在叫转播，不是现场。啊，六七八这三个识都圆不到现场。啊，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眼睛。你只能看外头，看不到里面。啊，你能够看到自己的时候，那是传播，是你才看到。啊，不是传播，你看不到自己。啊，莫那执着阿赖耶的相分，执着什么？微乎其微呀、啊！所有一切身呢，都是阿赖耶变现的。阿赖耶变现这个身，我们执着它是我，执着那个身是你，那个身是他。啊，其实在阿赖耶里面是平等的，绝对没有分别的。那这是什么？叫莫那的执着，第六意识的分别。佛跟我说，跟我们说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了解真相之后，晓得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呢，跟自己是一体。无二无别，所以你放弃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了；放弃分别，你就成菩萨了；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见阿赖耶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真相，啊，我们用。我们凡人的这个境界来说，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佛学的名词叫什么？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用这个名词。啊，我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他见到宇宙万物的真相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真相他见到了，我们全迷了。啊，迷了之后，就是这迷得到家了，只认识这个阿赖耶这么一个相分是自己，其他的都不是。啊，在这个里头分自分他，分好分丑，啊，不晓得全是自性变的。上面是诸佛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统统是自己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自性能生能现，阿赖耶能变。啊，阿赖耶为什么能变呢？就是分别执着妄想。我们今天讲的，因为他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是阿赖耶的作用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这个，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 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分别执着这个念头越不，我们跟自信就越靠近，就越近。啊，我们的分别执着越严重，就跟自信的距离就拉远了。这用三字经上的话，能体会到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本性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本性是佛，在佛家的起个名字叫佛，就是觉。啊，佛就是觉悟的意思，彻底觉悟了。啊，所以觉上面加个圆。圆满的觉悟了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圆满的觉悟了。还有起心动念，啊，有起心动念的习气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起心动念习气还在，那就是娑婆庄严土，娑婆庄严土是佛觉了，没圆满，为什么？习气被断。习气断尽了，完全回归自信了，这叫圆满，叫圆觉啊，圆满的大觉啊。所以他在迷的时候啊，迷的时候就六道轮回出现了，在六道轮回里面去后来先。啊，去是死了，人死了之后，阿赖耶是最后离开。啊，人要来投生，阿赖耶先来，他最先来，他最后去。啊，所以去后来先做主人呐。啊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，啊，故称之为命经呢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佛在大乘经里面用大海做比喻，大海比喻，大海比喻自信，大海比喻阿赖耶，自信是完全觉悟。阿赖耶是完全迷惑，是一迷一切迷，一切迷就叫阿赖耶啊，全迷了，一觉呢全觉了啊，迷了之后智慧没有，妄想产生了，从妄想产生分别，从分别产生执着，啊，越迷越严重啊！啊，不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，执着阿赖耶相分呢，这么一分成为自己，啊。佛在经上做比喻，把大海比喻阿赖耶，大海里起个水泡，那个水泡啊，就是第七识执着，执着是阿赖耶的这一分啊，认为是自己啊，原来是个大我，就变成一个小我了，小我造罪业，念念都是为这个小我啊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造无量无边罪业，就产生变化了，这就变成了变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？那什么时候真正觉悟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我不再执着这个水泡生活了，我知道

不相应。我们今天弥勒慈心完全跟阿赖耶相应，我们的念头自己知道，前年灭了，后年接起来。我们知道的是非常非常粗的念头，那个微细的念头呢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夜弹指32亿百千念，我们怎么晓得？啊，弥勒菩萨不说的话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心叫什么？叫生灭心啊！生灭的速度太快了啊！生灭心所变的境界，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！十法界包括六道，全是假的，这个里的现象都是幻象啊！这现象怎么来的？是我们善不善念头所感的，就是感应变现出来。我们善念不善念也是假的，所以天堂跟地狱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人的心善，行为善，晚上做梦也善，人的念头恶，行为恶，做梦也做恶梦，就这个意思。那都不是真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个世间有什么灾难、什么灾难，你还会放在心上吗？没有啊，不会放在心上了。我们虽然没证得化身呢，也得到稍许的线索了。啊，线索是什么？用现代话说，自在呀、啊，得到稍许的自在呀、啊。啊，真正明白之后，佛的话，我们理解了。我们体会到了，啊，佛教我们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啊，为什么？这一个法门，这一个门路，是真正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，也就是说，转阿赖耶为大圆满智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，要相信阿弥陀佛，不能怀疑。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都称赞的一个人啊，诸佛称赞阿弥陀佛，说他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能够跟他学习，这是无比的殊胜呐！大乘佛法里再找不到第二个了，我们能把这个机会放弃吗？啊，什么人有智慧呀？我们就明白了，念佛求往生的人第一智慧啊，人有智慧啊，告别的差远了。为什么？告别的你成就不了。为什么成就不了？你自己去想想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能放下吗？啊，你放不下怎么搞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就是这经上讲的，就太苦太苦了。 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有完没了，干这种事情啊，虽然都不是真的，梦不是真的，哎，但是梦中有感受苦乐，那不是假的。做过噩梦，吓了一身冷汗，醒过来，哎呀，还好是一场梦啊，要不然连命都丢掉了。你看贪生怕死啊，这是妄念现前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梦啊，做了这么久了，无量劫了，应该要醒醒，不要再做梦了。啊，还是老是念着梦中境界，你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梦中境界不要再去挂念了。所以第八事是相思相遇。啊，舍命之际，随众投毒。啊，舍命是人在你这一报寿命长短，这是果报。你报尽的时候，这寿命终了。寿命终的时候，你投胎堕落，故云随罪取向。这个投胎真的个个都堕落吗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就知道了。啊，我今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，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？啊，善恶怎么个讲法？为自己念头多是为别人念头多，为别人是善，为自己是恶。为什么？为自己增长果执。这个我是根本的我啊，为别人为什么是善？为别人呢？常常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啊，不知不觉了，我执淡化了，我执没有了，善了所以佛法是应当常常想别人，别想自己。常常想自己早了，常常想自己修什么法门都修不成。那常常想众生，常常想大乘。啊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讲的，常常想阿弥陀佛，常常想极乐世界。啊，念头要转。啊，转不过来，还是老是常常想着自己的，这个麻烦可就大了。啊，这个事情，谁都不能取代。是你自己起心动念，哪个都帮不上忙啊！佛菩萨慈悲帮不上这个忙啊！佛菩萨只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你，让你自己转过来，我不想自己了，更想别人啊！不为自己了，专为众生，这就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学佛没有这个念头，这佛学不成，怎么学都不像。啊，所以随罪取向， 去向什么？在六道里头投胎啊。你到哪一道呢？是随你的业，你造的业。业生，善恶习气很多。啊，最后死了之后，投胎是最后一念。啊，那个最后一念，念头特别强。啊，譬如你喜欢一个物啊，或者喜欢一个人啊，你很喜欢，情执非常重啊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？哎，离不开呀，缠着他了啊，变成他的儿子，变成他的孙子。啊，这情之重啊，你爱他了啊，可是有宠物，那爱宠物可麻烦大了，你养的宠物非常喜欢他，来了之后什么做宠物的儿子了。最后一念呢，如果你是有个人对你对不起，你跟他结的，他跟你结的冤仇，你恨恨透了啊，来了也会到他家干什么呢？就报仇去的啊，干这种事情去了，这样冤冤相报啊！啊，别人欠你钱，你念念在心啊，不能放下，你到他家做他的儿孙去讨债去了。就在那一年呢，啊，学佛的人出家法师也不例外呀。啊，我过去在美国旧金山那个法师可能不在了。啊，他有个嗜好，收藏佛像。啊，他有个收藏室。我去的时候特别打开给我看，全是古董啊，这个像唐朝的啊，魏晋南北朝的，是我很多佛像啊，珍惜的不得了啊，平常那个门都是上锁到的啊，这样人死了之后他到哪里去了？不到极乐世界，这佛像没放下，一定还在那个房间里头。那房间投什么胎啊？有蚂蚁，有蟑螂，有老鼠，他到那去了，肯定的吧？那他舍不得离开吗？你想到这些地方，你就很可怕了。啊，喜爱经书的。哦，这都要收古，这个古董啊，哪个朝代的碗子的时候啊，喜欢这个东西，将来死了以后，书里就有蛀虫，就做那个东西了。你要都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就晓得可怕。啊，这些东西通通是假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要在这干什么？啊，我一生不收藏，为什么不收藏？我自己没有地方放啊，一生都在流浪啊，没地方放。啊，随别人送我东西，哦，说这个东西很名贵， 啊，像我们后面这一张佛像啊，华严三身啊，多少人来看，这佛像是个传下来的东西啊，看这个啊，细心去观察它呢，应该是唐朝时候作品啊，可是古人他没有写名字，他也没有写年代，啊，也是一个收藏家收藏的，啊，收藏家过世了，啊，不知道怎么传到一个同学手上，他拿了送给我了，啊，我就叫他复制，我用复制品，啊，原本的我不要，那复制品很好啊。啊，谁喜欢要拿走就去了，我再去印一张啊。啊，所以对于这些古董这些东西啊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别人看得很宝贵很珍惜，在我面前是一文不值。啊，操这种心干什么？啊，只要有心里所爱好的，你就有念头，就放不下。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念极乐世界？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极乐世界，好处可大了。啊，现前的好处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身心自在啊，法喜充满啊，将来的好处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摆在第一了，不可以摆在第二了啊，什么都要放下啊，生活所需要的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你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所以随罪去向这句话很严重啊，不能不留意。嗜欲啊，嗜好欲望就是罪。因为他能够把你留在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，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啊，这下面说，一起罪报，投入我去。若现无间狱中，永劫难出啊！是名何长？这寿命长啊！离不开地狱。啊，或为微菌，微菌是众生呐、啊，微是微细，菌是细菌呐、啊，它的寿命短，甚至于这个寿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这么长，啊，那就是它一世啊。在刹那生死啊，时辰好短啊！为什么这样短命呢？杀业太重 他杀多少众生？每一个众生都欠了命债，要还命债啊！怎么个还法？叫万死万生。会说曰：如八大地狱，即长寿鬼，云何长？啊，鬼道里面的寿命都很长。啊，这个长寿鬼是鬼道里的寿命最长的。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鬼道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。啊，他一年也是365天，是一年。啊，但是每一天是我们一个月。最长的寿命1000岁呀、啊。你堕到鬼道，你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人道的寿命短，短是我们这个时代。大佛给我们讲的，人道寿命最长的84000岁啊！一年啊，从84000岁一年减。啊，这个100年减1岁，减到10岁，10岁是寿命最短的平均年龄。从10岁呢，每100年再加1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这个时代是渐进。啊，当年世尊在世，当年一般寿命是100岁。啊，世尊灭度之后，到我们现在3000年了，那就减30岁。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人民寿命是70岁。这古人讲啊，人生70，古来稀。啊，也有短命也有长命的，那是个人的业报不相同啊。啊，那么这是六道里头的一般状况。如非有福有这些云飞软动的小动物呢，好短，它们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，那才是一生。其中寿命无量差别，皆是事业所感。啊，过去生中你所造的善不善业所感到的。啊，善趣指善道，以寿长为福啊。恶趣呢，以寿长为居祸啊。你在地狱的寿长，这是灾难啊。啊，人天寿长是福报啊。啊，恶鬼地狱寿长，那不是福啊，那是罪业。这个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啊，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，表 冤冤相报，无有穷尽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，佛教我们断恶修善。啊，可是他还有个重要的教诫，我们可不能忘记，叫三轮体空。啊，帮助别人，再大的帮助，再多的帮助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心上是若无其事，没有牵挂，就不会感果报。如果常常想到，哎呀，我对人多好啊，算了，啊，那什么，将来那个人报偿，你也会接受他的报。啊，还是离不开冤冤相报啊！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！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脱离轮回会所里的这个有这么一段话说：煞生等人。生生同处啊，彼此互害，抱起怨恨啊！杀生的人啊，啊，下面念老有解释，例如被杀者呢，为宿命啊，宿化命债。彼追逐其冤家对头啊，他找这个人啊，同时出现事件，他才能报偿啊。是故冤家债主啊，相从共生，他又来了啊。今生人杀羊，来生呢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啊，这个羊又被人杀了。又如猫死为老鼠啊，老鼠死了又变成猫，猫吃老鼠，来生呢老鼠又变成猫，它又变成老鼠，又被人吃，又被它吃掉。这冤冤相报啊！世世同生，逃命偿债。这个事情不能干了啊！故曰：更相报偿。因讨债之人，往往报复过甚。啊，他不会讨得刚好，他总要想多加一点啊，这样又结心怨，怨愈结愈深啊，真正是没完没了这些事情，我们全都有份了。多干这些事情啊！啊，不读佛经不知道，得了之后，天天都要做还债相。啊，一定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过去生中。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啊，要回向给他们，无论是有意有无意造的这一业啊，为什么呢？将来自己往生的时候 没有障碍啊，摆在我们面前，看到念佛人往生啊，往往看到很多附体，那都是什么？都是来讨债的、讨命的，他的障碍啊，你欠他命，他记得很清楚啊，过去你伤害他，今天他说命啊，你过去你欠他债，他来讨钱，他不让你走啊，啊，佛门有善巧方便，有法师，有同参好友看到了，出来调停，啊，帮他和解，对方接受了，他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只要有人出来调解，绝大多数都愿意化解。为什么？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啊，早年我们在新加坡，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往生的时候，我们在场。这个老居士虽然是佛教徒，什么是佛教他不知道啊，他在新加坡也是名人，也是富豪啊，银行的董事长哪有时间去看见这听见没有啊，啊，晚年生病了，这不能上班了，在家里养病啊，这个时候也觉得无聊了，正好遇到我在居士林讲经啊，他很少到居士林去，大概一年只去过一次。开董事会他去，其他时间怎么去？那么听说我在讲经，他就向林牧云要光碟。我讲好像那个时候还不没有光碟，录像带。那时是录像带啊，拿回家他放那看啊，他看得很用心，每一天看八个小时，真叫一门深入，长时深修啊，除了看袋子之外他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，他告诉林牧云他想往生了啊，林牧云就求他，你不能走啊啊，居士林的人事不稳定啊，没有你啊，居士林维持不下去啊，要求他再住两年，他答应了，好吧。啊，这又过了两年，他也没有说到哪天走。有一天，在一张纸上写日期，叫8月几号，我忘掉了，写了十几个， 啊，也没人敢问他，也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哎，就是那一天走的，三个月前，这预知时至，他没告诉人。啊，就是他写的那个纸条上的时候，写了十几个日期。啊，那一天走。居士林那个时候正好办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，啊，有十几个同学，大家四个人一班轮流组练，啊，有一班同学组练回来，我们都不晓得，很正常嘛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居士林有个居士，就被这个灵鬼附身，啊，说他们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，人数很多。他们看到老林长念佛往生，非常欢喜。啊，他说我们来不是找麻烦的，是来求皈依、求超度的。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放心了。啊，他跟着法师一起到居士林，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他们进来。那时候我在香港讲经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啊，我就告诉他可以给他们做皈依，请他们在讲堂听经，啊，他们回答的说，讲堂的光太强了，啊，有佛光，他们不敢进去。最后要求呢，希望在斋堂吃饭里面，斋堂啊，在斋堂里面放一个大的电视，他们要听地藏经，要听十善业道经，就指定这两部经啊，我们就在斋堂播放，他们在斋堂听啊，好像播放了，连续播放三个月，全都走了。啊，所以行证，纵然是冤亲债主，你有护法神守护，他们也不敢来找麻烦。啊，看到你真正念佛往生。他欢喜啊，他也想求往生啊，所以来求皈依，来求听经所谓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接着底下说，央我未尽，总不能离啊，不得离啊。这忏除业障多重要啊，天天要修忏悔。啊，张家大师当年告诉我，忏除业障这桩事情，都是大臣重设置啊，不重形式啊。像这些仪规不要紧啊。什么叫真忏悔呢？后不再造叫真忏悔啊。忏悔了还干，这是假的。 这不是真的。知道是错就能改，知道是善就能够学，这真忏悔呀！所以我们才明了，佛家忏悔跟儒家讲的不二过是一个意思。我们无世界以来冤亲债主可多了，久远借钱的也许已忘了，我们忘了，那不是深仇大恨的话忘掉了，那他也可能也忘掉了。可是越近，那个报复的心越强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对于冤亲债主的化解，要由近及远，在眼前的要摆在第一位，真诚心去对待这个事情，惭愧心，我做错了事情，对不起他，一定要有修学功德回向来补这过失。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，一笔也勾销，绝不放在心上，也要把功德回向给他。希望他呢，三宝加持，他也觉悟，能断恶修善。总要时时刻刻想到是将心比心呐。希望大家都好。过去所做的这些恶业都是迷惑颠倒。总是功高过慢，意气用事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今天明白了，觉悟了，知道错了。我觉悟了，他没觉悟啊！那觉悟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这些有缘人，自己就知道了。下面解释殃是祸，就灾殃啊；罪是罚，是惩罚。所作之样物未能常尽，则必辗转卧去，无有出期，痛不可言。那我们过去生中所造的恶业，要把它忏尽。什么时候能参见？我执破了就参见。为什么？ 我知破了啊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你就超越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里头的冤亲债主永远找不到你了，你不见了，在六道里不见了。如果你还有我的话，你生生世世总在六道里头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学到阿罗汉的功夫？用念佛法门，念到四意心不乱，就给阿罗汉断证功夫就平等了。啊，理意心不乱，那是圆教初住以上的境界。啊，四意心不乱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。我们只要这些句佛号，就能把这个事情解决。用别的方法很难很难。所以念佛确确实实能消罪业。啊，这个业障不消，就是跟六道的业缘没断。下面自然有事，以及大师说，作恶虽不要遇苦果，苦果自应呐，修善呐，虽不希望乐果，乐果自应。这是讲因缘果报。作恶不希望啊，将来得到苦果。啊，哪一个作恶的人希望将来有恶报呢？他要有这个念头啊，他不敢作恶。啊，晓得作恶后头有恶报，他怎么敢？所以因果教育重要啊。啊，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能帮助一个人羞于作恶。他说我不好意思啊，觉得很惭愧，这是伦理道德的约束啊。可是还有人不顾伦理道德，他敢去做我，那晓得因果呢不敢，为什么？因果有报应，这个害怕了。就中国这个社会，几千年的长治久安，实实在在讲，得利于儒释道的教育。啊，儒家用礼乐来教化众生，啊，让众生明理，啊，讲究仁义、忠孝，啊，廉耻，讲这些东西，啊，他愿意做个好人。 愿意在社会上做个好样子，啊，儒家的礼教，啊，道家的因果教育，这城隍庙啊，啊，儒家的教育在祠堂。顿悟伦常啊，道家的教育在城隍庙啊，城隍庙是道教的啊，因果教育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啊，佛是觉悟的教育。你看伦常的教育啊，因果的教育，觉悟的教育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他不会错啊，断恶修善，真正修悟的人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但是在事相上决定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这个是四种啊，还原观上四种基本的德行。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，随善恶缘。随恶缘断恶，随善缘修善，断恶修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清净心现前的，这是觉悟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也就是立一切相，修一切法。啊，这是佛家的，这讲的圆满了。啊，三教把人都教好了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家庭幸福美满，社会长治久安。啊，中国人懂得教育，啊，这是从因果上说，作恶不祥的苦果，苦果自然相应，感嘛，苦果它就应嘛。修善不希望得乐报啊，我们讲不希望福报，哎，他福报自己来了啊，乐不自应的，一同影响啊，这个影响呢，卦符上写的，如影随身。啊，在阳光之下，我们站在旁边就有影，它不离的。如响应声，这个响是什么？在山谷，我们长啸一声就有回音。都是比喻善恶的果报，自然的。然此经多言自然者， 前面我们读过讲八个自然呐、未显因果决定法尔，法尔就是自然，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法尔就这个本来就是这样，叫法尔如是啊，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都离不开因果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是感，决定有回应，这法尔自然。我们现前这个地球，有了灾变呢，啊，从三月份。有同修汇集这一个月当中有多少起灾难啊？把这些新闻标题揭露下来给我看，没有内容标题啊，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这四个月，一个月比一个月多，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啊！这说明什么？啊，报应，我们看到报，看到应。那我们就得想一想，这报应从哪来的？是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之所感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是什么？我们言语造作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细心去核对一下，善行，善行。感应的是福报，恶念恶行所感的是灾祸，这个事情法尔如是啊！啊，所以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啊，绝对没有自然灾害啊，自然永远是美好的。啊，自然就是正常的。古人说得好，人气长则妖行。啊，人把正常放弃了。啊，正常的是什么？孝顺父母是正常的。尊师重道是正常的啊，友爱兄弟是正常的啊，与朋友交讲信用是正常的啊，所以伦理道德就是正常。今天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不要了，这叫反常。反常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妖魔鬼怪天灾地陷全来了，这反常了吗？啊，天地反常了，现在好像新闻上也常常报气候反常，什么都反常了啊！反常怎么来的？是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反常了，感得来的报应啊！ 这个报应这么频繁，这么严重，现在每个人着急了，连外国人都来问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去应对这些事实？这个事实很不好应对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现代人善于怀疑，总以为科学是能解决一切问题。真的是迷信科学怀疑祖宗，祖宗所说的伦理道德他怀疑，他不相信，祖宗所讲的因果报应他不相信，佛菩萨善言劝导不相信，那就没救了。这些东西，祖宗所讲的，佛菩萨所说，都是常道。是真理。你要不相信，你把它丢掉了，那灾难来了，报应就现前了。你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吧。为什么科学不能解决？科学研究的范围是物理。物理的范围是有限的。就像佛经上说的。物理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圆不到自性。这些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，这个科学家不承认。可是现代的科学家有一部分人承认了，而在这上下很大的功夫。佛法讲物质的起源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无明就是阿赖耶。无明里头有三种现象出现了。第一种业力。科学家称它作能量。能量从哪来？能量从振动来的。所以近代的科学家有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，所以他用弦来代表，弦的定律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这样产生的，这跟佛法讲的很接近，有能量产生信息，信息精神现象，佛家讲的受想行识，从受想行识变现出物质现象，所以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从心想生。如果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问题就很容易解决。心想生，我们现在的心想不好，所以物质现象变坏了。那我们换个念头，我们现在心想都是善的，都是好的，这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。我们身体上疾病就能恢复正常，恢复健康。 啊，所以今天解决问题不是物质，啊，要用心理的问题来解决，啊，意念的科学，用这个新兴的东西来解决，啊，才能够化解这一些灾难呢。啊，所以经上多讲自然，所有报应是自然的。啊，自然这个意思很深呐。啊，会说曰：因果必应，故曰自然。啊，因是感，果是因。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啊，连我们学习都离不开这个道理。啊，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怎么学？啊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想学，指导的老师没有了，学习的环境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啊，让我们回想当年孟子在世的时候，他遇到的困难跟我们很相似啊，他仰慕孔子，孔子过世了，不在了，孟母虽然三迁，来帮助他，让他有个好的学习环境，产生了一点效果。啊，搬到学校的附近，让他能够啊亲近圣贤教诲。孔子虽然不在，孔子住的书在，他就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。学得很像。似乎孔子又出现的时间啊，后世尊他为亚圣。我们今天想成就，可以说除了四法孟子之外，几乎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。啊，那必须要用夫子的态度，你才能真正学得好。啊，夫子是什么态度啊？述而不作，信而好苦。这两句话重要， 这两句话帮助现代人成身成仙，做佛做菩萨啊，你学会了谦虚恭敬啊。孔子一生没有创作，没有发明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一生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到后世的，全都是古圣先贤的东西，没有自己的。啊，这是学圣贤、学佛菩萨最好的态度。啊，真正的把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做圆满了。所以人家有成就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学校教学，我听说幼稚园的小朋友老师都是主张让他们创新，啊，那跟孔老夫子求学的心态是完全相悖。这个有问题啊，是背道而驰啊，能成就吗？那如果我们把孔夫子这种态度的时候告诉现在这些学校老师，他们都会摇头，他不相信，这问题严重了。那尤其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的佛法的啊，佛法求这个学，求学的目的是开发自信，它不是别人，它不是对外啊。佛法告诉我们，古圣先贤也是这样的，也有这个意思。啊，智慧、道德、才艺、福报，全是你自信里头本有的。啊，你能够开发出来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呐。大臣讲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。啊，有事实给你看呐、啊，话不是假的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上过学，啊，在黄梅住了八个月，没有进过讲堂，没有进过禅堂。老和尚分配的工作是做苦工，在对方呢，他的工作是舂米破柴。他年轻，樵夫有力气，干粗活。啊，开悟之后，他开悟24岁，年岁不大。啊，开悟之后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开悟是什么？开发自信，自信里面智慧全出来了。你不问他，他心地清净，般若经上所说的 般若无知。啊，你不问他，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。你问他的时候，自然给你反应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他实现的是个出家身份，是大家都是问的佛经典里面东西。啊，没有人问他世间的东西。啊，如果要有人问他世间的，他们又不晓得的。啊，如果慧能生在今天，别人问他原子弹怎么造法，他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啊，所以见性叫大圆满。什么圆满？智慧圆满了，道德圆满了，能力圆满了，福报圆满了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跟科学不一样，科学做不到圆满。啊，圆满，为什么圆满？自然的，这本来是圆满的嘛。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这本来是自然的。啊，东方圣贤教学，他教的是这个东西，不是外头的。啊，报应，报是猛、急、突然，有这三个意思。啊，应，这就是指报应。善人行善，恶人作恶，应受果报啊，这是自然的。啊，祸不当时，立即显示。那因果不虚啊，于其后世必受其报。啊，他造恶，现在没有看到他恶报。为什么？这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他过去生中修的这个善太大了，他现在享的福是过去生中啊修善的福，没享完。那个善的福报享完了，他这个恶的就现起了，就起来了。不时不报啊，叫时辰未到啊。现在这一生呢修福。可是一生呢非常的受苦受难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造的恶太多了。啊，恶业没消了啊，现在在受罪啊。虽然说这些行善积德他还是在受罪，等到他罪受完了，福报就现前。啊，所以果报通三世啊，你要能看到啊，过去现在未来就恍然大悟，才晓得丝毫不爽啊。啊，所以现在啊，一生修福修善积德，但是遇到的灾难都非常多，那我们自己心里就明白，这在消业障啊，好死啊！啊，逆来顺受啊，对于因果报应绝对不迷惑， 啊，有坚定的信心。啊，知道不是不报。啊，时辰未到。我有一次在北京，黄老居士往生之后，我到北京去过两次。啊，他老人家的学生来看我，告诉我他老师说的，就是黄念老说的，跟他们讲的。啊，他是净空法师，如果要不往生极乐世界，来生的福报这是不得了不得了，他这样的赞叹。啊，我要不要来生福报啊？才不干那个傻事了，别说是人间，你就叫我做地球上的王我也不干啊！你叫我去做天王，做摩西十罗天王我都不干。为什么呢？不出六道轮回啊。这干不得了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打开历史看看，历代帝王哪个帝王有好下场？你不就清楚了吗？啊，这些帝王一投胎，再转世，通通都堕落了。啊，能够再到人间，啊，变一个普通的人，那就算不得了了，很难得了。啊，所以这事实真相呢，不能不清楚。清楚之后，你的心就定了。我决定求生净土，我要走这个路。啊，我决定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的菩提。啊，再到这个世间来，那就是佛菩萨成愿再来，这个好啊，不迷惑不颠倒啊，不会干坏事啊，不会堕落啊。啊，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啊，换取来生这大富大贵，错了，拿黄金买块糖吃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这个事情怎么能干呢？啊，黄老说这个话传到我耳朵里，也是提醒我，不能干傻事啊！啊，古人善恶会当归之，这个会是两个意思。一个是决定有果有报应啊，第二个呢，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就现前啊，也就是条件都具足了，果报现前；条件不具足，果报不会现前啊。造作的这是因，因要遇到缘，果就会出现啊，一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一段。